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马红俊，58级强攻系战魂师，武魂火凤凰，他的年纪也要比我略小一点，在我们史莱克七怪中年龄排第四。我打算挑选一些擅长战斗的弟子组成武堂，今后本门对外的行动由武堂负责，马红俊暂时管理武堂。我想也该让各位长老知道他的身份了。小武曾经是我们史莱克七怪中的一员，他也是我的爱人，但因为受到武魂殿的迫害，灵魂离体，人虽然活着，却已经失去了意识，只有本能的反应。我也不瞒各位长老，小武和我的母亲一样，不是人类，而是十万年魂兽。 什么？ 各位长老都看过我的第六魂环，我之所以能拥有十万年魂环，就是因为小武。小武为了救我，选择了献祭，他将自己的魂环献祭给了我，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如果不是因为当初有一株名为相思断肠红的仙草，他早就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了。 啊？相思断肠红？ 舅公给我的水晶血龙参也让小五吃了，他就是我之前抱在怀中的小兔。正是因为这两大仙品的帮助，小五才彻底脱离了兽形，成为了人类，但他却依旧没有意识和灵魂，他的灵魂早已与我的第六魂环融为了一体。 虽然唐三的叙述很平静，但唐门宗主府议事厅内的气氛还是带着一股淡淡的悲伤。看着小五，包括楼高在内的五位长老眼中都流露出了几分敬佩之色。为了自己心爱的人选择献祭，就算他是魂兽又如何？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宗门，再出现宗族的称号不太妥当，单属性四宗族，我想简单改一下称谓。立志一族今后叫做立堂，主要负责本门的暗器铸造，这也是未来本门的主要盈利渠道，由泰坦长老兼任堂主之位。玉志一族今后更名为玉堂，负责本门防御以及建筑方面的相关事宜，牛高长老兼任堂主之位。敏志一族更名为敏堂，负责刺探情报、侦查、收集消息，由白鹤长老兼任堂主之位。破制一族更名为药堂，以炼药为主，并与玉制一族共同负责本门防御。其中药品主要分为疗伤与制毒两大类，具体内容我会与杨无敌长老再协商，杨无敌长老兼任药堂堂主之位。同时在场的各位长老以及我、奥斯卡、宁荣荣、马红俊、楼高长老一共九人组成议事堂，凡是本门大事我们共同商议，投票进行表决，每人一票。各位长老有什么意见吗？ 唐三对堂门构架暂时就想到了这些，剩下的就是讨论细节了。泰坦作为五位长老之首第一个开口，他看着唐三的眼神中充满了赞许。 我没什么意见，宗主安排得很好，唯一的意见就是我觉得宗主啊，你的权力实在太小了一些，我建议以后宗主的投票一票变两票，就算是加上小五姑娘的一票吧。同时呢，宗主拥有一票否决权。 其他几位长老都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唐三虽然将单属四宗族更了名，但他却将所有的权力平分，根本就没有大权独揽的意思，这一点令四位长老极为欣赏。可他们也都是聪明人，也看得出眼前史莱克七怪几人未来不可限量，如果只是贪图目前的一点权力，那么日后单属四宗族恐怕走不长远，这可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。更何况唐三作为宗主本来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。 宗主，现在他们都有职责，那我干什么呀？ 楼高前辈，您本身也应该属于立堂，但是我却不想让您在立堂中任职， 泰坦长老负责唐门整体的暗器制作工作，我希望您负责唐门所有尖端暗器的制作。等思雨、思凯两位铁匠宗师到来后，就由您和他们一同来负责这部分。我会将唐门所有最顶级的暗器制作图纸以及所需材料提供给你们。我相信唐门未来出产的暗器中，凡是带有楼高二字的都会是神器。 哎，行，就这么定了，我没意见了。 唐门第一次高层会议顺利结束，没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。唐门的整体构架和分工已经明确，这个刚刚成立的宗门立刻就运转了起来。五位长老离去，议事厅内就剩下了史莱克五怪。 小三，由我负责后勤是不是草率了一些？我在这方面可没什么经验啊。 这本来就是你和蓉蓉共同的职责，反正蓉蓉是我们的财神爷，你这后勤工作都需要他的支持。以你们的关系，我想不出谁比你更适合担任这份工作了。难道你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吗？你的工作可是很多的，回头你和蓉蓉要一起去仓库将我们这次购买的金属进行统计，然后再提供给立堂。我们的发展必须要加快了，距离七宗重选大会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。 好吧，你这可是赶鸭子上架啊。啊，对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回一趟学院啊？不知道四元素学院的事情怎么样了。 嗯，是应该回去一趟。蓉蓉走了这么长时间，也该回去见宁叔叔了吧。这样吧，小奥，你和蓉蓉一起回七宝琉璃宗，我和胖子走一趟学院。老师他们应该也回来了。你们去过七宝琉璃宗后，回来与我们在学院会合吧。 唐门虽然刚刚建立，但现在却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先是位置，处于天斗城之中，就算武魂殿发现了唐门的存在，也无法轻易对他们采取行动。同时，唐门背后还有史莱克学院、七宝琉璃宗，甚至还有天斗帝国皇室的背后支持。只要不走错路，唐三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在这片斗罗大陆上将唐门发扬光大。四人几乎同时离开唐门，兵分两路，唐三拉着小五与马红俊一起朝史莱克学院的方向走去。他们正向前走着，突然迎面遇上一队近百人的骑兵。那群骑兵居然就那么在街道上飞速奔驰，就像是上次唐三遇四皇子雪崩那群人似的。因为带着小五，唐三不想让他受到惊吓，就和胖子一起避到了街边。那队骑兵速度很快，而且骑术精湛，身上还带着几分肃杀之气。唐三心中微动，隐约中感觉到了有几分不对，可他又说不上是为什么。离开天斗城有一段时间了，也没来得及和负责情报的白鹤长老多做交流，但他的直觉一向很准，伸手搂住小五的腰，看向马红俊。 胖子，我们走快一点，天斗城可能出事了。 啊？不会吧，我看一切都很正常啊。再说真有事儿，白鹤长老刚才为什么没告诉我们？ 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刚才那队骑兵有些奇怪，他们中并没有贵族装束的人，却胆敢在街道上如此奔行。就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们在执行任务。可天斗城又会有什么紧急任务呢？我们还是先去学院看看，有什么情况应该就清楚了。 很快三人回到史莱克学院，一进学院，唐三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。至少从表面上看，学院并没有任何变化，一切都显得很正常。此时已经是下课之后的时间了，来来往往的学员们络绎不绝。这些学员自然是认识马红俊和唐三的，看到他们都纷纷让路，站在路边崇拜地看着他们向学院内走去。虽然唐三和马红俊现在已经算不上是学院的人，但是他们在史莱克学院中的地位却一点也不比老师们低，甚至可以说是史莱克学院的精神象征。来到教学楼，三人直接来到了弗兰德办公室，胖子上去敲门。 进来吧。 胖子向唐三笑了笑，向他做了一个一切如常的手势后推门而入。弗兰德正悠哉悠哉地靠在自己的办公椅上，一看来人竟然是马红俊，顿时笑了。 红俊，原来是你回来了。 当他看到了跟在马红俊身后进门的唐三和小五，猛地站了起来，眼中尽是惊骇。而就在唐三和小五刚刚进门，外面已经传来了另一个他们熟悉的声音。 弗兰德，你这家伙什么都不管，二龙说你又撂挑子了。 老师， 来的正是大师。不过此时的他却像是没有听到唐三的声音似的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唐三身边一袭白衣、蝎子辫垂在胸前的小五。 嘿嘿嘿，很惊讶吧？小五复活了。 小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小五的出现已经超出了大师的认知范围，凭借他对武魂魂兽的研究，也不明白为什么小五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新恢复人形。唐三怜惜地看了小五一眼，紧了紧搂在他腰上的手，将小五复活的过程简单地说了一遍。听着唐三的讲述，不论是弗兰德还是大师，脸上都露出了一丝会心的微笑。 唉，这样就好了，身体恢复了，其他的总能想办法。 老师，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，天斗城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